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8集。夏侯恋心里浮起不祥的预感。 你想干什么？ 没想干什么，我只是想看看在你心里到底是你娘更重要还是沈珏更重要。想知道沈珏在哪儿？可以。 舒晴笑着望他。 把你娘的骨灰和横波都毁了，我就告诉你伽蓝在哪儿刺杀。 众人俱是一惊，莲香愤然道， 你这个人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 舒晴默然敛了笑容，说道， 夏侯恋比我歹毒一万倍。 那个， 阿楚小声道， 长公好像去了什么寺，之前我偷听到他说的。 哪座寺庙？是不是广陵寺？ 夏侯恋问。阿楚咬着嘴唇说道， 当时只顾着惊讶啊，百里渊是阎罗的事儿，没太听清楚。 莲香说道， 小烈，要不派人去东厂问问吧，或者去宫里，总有人知道都主去了哪儿。 太慢了，太慢了。 夏侯恋心急如焚，已经耽搁太久了，东厂距离神府有一程子路，还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问到。宫里更不必说，现在宫门已经落药，费了唇舌说服羽林卫放行，还要经过重重关卡审验，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，沈珏哪里等得起。 你说话算话。 夏侯恋揪住舒晴的衣领， 莲小姐，劳烦你帮我把我娘的骨灰取来。 莲香犹疑了一下，还是去了，不多时便捧着夏侯佩的骨灰回来了。夏侯恋接过他娘的骨灰，原本便是残灰，不怎么重，捧在手里仿佛是轻飘飘的一抔。夏侯恋拿起地上的横波，走进刀炉，站在烘炉面前，熊熊的火映着他的脸，他的眼中有霜华一般的哀伤。番子压着舒晴进了屋，舒晴望着夏侯恋，眸子里渐渐浮起震惊。 你疯了吗，夏侯恋？那是你娘。 夏侯恋如何复仇，他看在眼里，他还记得柳州诸恶大会上的腥风血雨。夏侯恋劈血而出，像一只凶狼撕碎所有敌人。可现在，这个男人为了另一个人，要毁了他母亲最后的遗物。莲香捂着嘴流泪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妙珍把脸埋进莲香的怀里，不敢看那个孤独的影子。 你这个疯子，沈珏那个阉人有那么重要吗？ 舒晴冷笑， 别以为我会心软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下得去手。 夏侯恋打开瓷坛的盖子，夏侯佩残余的骨灰映入眼帘，这是夏侯佩留在这世上最后一抔尘灰。他想起那个与他阔别了八年的女人，她有着潋滟的唇，锋利的眉，像一把刀，刀尖向前，仿佛可以斩碎万物。眼泪无声无息地划过脸颊，落进骨灰坛，那抔尘埃中顿时深了一块，像一个经年的疮疤。他娘明明走了很久了，但现在想起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一样。他记得他刚刚得知他爹是老秃驴那次，他那会儿八岁，一边哭一边敲他娘的门。 你骗人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说我是从土地里种出来的，我明明是你和老秃驴一块生出来的。 夏侯佩打开门，看见涕泗横流的夏侯恋就头疼。 哪个龟儿碎嘴告诉你的？ 老娘去削了他。 夏侯炼用大头顶夏侯佩， 你这个骗子。 夏侯佩单手按着他的脑袋， 爱哭吧，不许哭。 我没哭。 夏侯炼哭得震天动地， 老秃驴不认我，为什么？ 瞧你这出息。 夏侯佩一拳捶在他头顶，他在他拳头底下打了个嗝。 认别人当爹算什么能耐？是我儿子就该让别人喊你爹，跪着喊。 夏侯佩永远是那个样，好像凭着一把横波，世上所有艰难险阻都会被斩碎成泥。他后来才知道，他并非无所不能，他只是有一颗深广的心，他的心可以容纳世间万难，他的刀便可以斩灭万法。他是夏侯佩的儿子，也必定要拥有和他一样的勇气。夏侯炼倒转祠坛，骨灰倾进烘炉，点点荧光在火焰中飞舞，恍惚中他好像看见了夏侯佩浓丽的眉眼渐渐在火焰中消融。所有人屏息看着那一幕，此刻好像风都尽了声，世界静悄悄的，只剩下烘炉里火焰的痴痴爆响。夏侯炼没有停，他拔出横波插入烘炉的火炭，横波的刀身慢慢变得焦黑，像一个迟暮的老人等待最后的安息。 疯子， 抒情喃喃说道， 夏侯炼你是个疯子。 夏侯炼把瓷坛放在炉台上， 以前迟燕问过我一个问题，那时候我没懂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活着的人永远比死了的人更重要。淑晴，你要我办的我已经办了，告诉我赌主在哪儿。 淑晴深深看了夏侯炼一眼，说道， 炉坛古道，伽蓝的人候在外面，你出不去的。 夏侯炼背上皮革刀挂，从刀架上抓了三把长刀三把短刀插入刀带，再把手弩配在腰后，最后戴上黑手套，将千机丝缠在臂上。他转过身点了一对提旗， 外面的刺客交给你们了，我先走一步，解决完刺客去东厂搬救兵。 是。 提旗齐齐抱拳， 夏侯叔用这把刀。 妙真不知从哪里抱来不生莲递给夏侯炼，烧火棍一样的黑刀收敛在漆黑的刀鞘里，像一个没有说出口的佛偈。冰铁黑刀以伽蓝秘法断成，最是锋利。夏侯炼没说什么，沉默地接过刀，单手抱起赵烨，在门口跨上马，冲出红旗大门。刺客在阴影中现身，如同张牙舞爪的妖魔扑过来，番子拔刀迎上。夏侯炼纵马越过刺客的头顶，奔向凄迷的月光。抒情被关在刀炉里，呆愣愣地望着烘炉里的横波，那把绝世的利刃正一点点地变得焦黑，成为一柄废铁。不能明白夏侯炼为什么这样做，一个阉人而已，一个姘头而已，夏侯炼这样的人怎么能为了一个男人毁了自己母亲最后的遗物？为什么夏侯炼总是能这样毫不犹豫一往无前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